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4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国务院今年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要在2035年让教师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由此可见，国家对教师这一职业的高度重视。今年，本市也在扩大师范生培养规模的同时，加大公开招聘力度和创新教师管理体制机制等，满足新时代首都基础教育发展的需求。教育学专业包含哪些类别？未来职业发展前景如何？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今天播出第6期，深度解析教育学专业。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在刚才预告中也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挑大学选专业啊，做我们这个特别的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的选择。今天播出第6期，深度解析教育学的专业。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教育面对面。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老规矩，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那么来关注今天的主要内容，企业新型学徒制将全面推行，国家给予企业培训补贴，香港大学等6所中国高校进入 QS 亚洲大学排名前10，国考报名开启3天，超18万人过审，仍有职位无人问津。以下是详细内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24号联合发布关于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的意见，要求面向各类企业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学徒享受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待遇，国家给予企业培训补贴，每人每年补贴标准原则上不低于4000元。据了解，学徒培训以与企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技能岗位新招用和转岗等人员为培养对象，由企业与技工院校、职业院校等职业教育培训机构采取企校双师带徒、工学交替培养等模式共同培养学徒，培养目标以符合企业岗位需求的中高级技术工人为主，培养期限为1至2年，特殊情况可延长到3年。培养内容主要包括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安全生产规范和职业素养，特别是工匠精神的培育。 记者近日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国航2019年在京招收115名飞行学生，比2018年增招5人。国航面向北京市2019年应届高中毕业生招收飞行学生，男生110人，女生5人，文理兼收，其中理科97人，文科18人。国航招飞办负责人提醒考生，面试合格后由公司组织体格检查和背景调查，两项全部合格者参加2019年全国高招统考。飞行技术专业录取时，按照教育部及2019年民航局划定的招飞录取分数线及英语单科分数线，由高分到低分顺序录取。考生在填写高考志愿时，要在提前批次填报该志愿。QS 全球教育集团24号发布2018年亚洲500强大学排名，前10名的大学中有6所来自中国，其中香港大学排名亚洲第二，清华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并列第三，新加坡国立大学在榜单上位列第一。排名前10的中国大学还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从总体上看，中国有157所大学进入亚洲500强，数量居亚洲第一。那么据了解，中国大陆高校在国际科研影响方面尤为突出，22所大学在偏均引用指标上进入亚洲50强，在国际研究合作意向中也有16所中国大陆高校位列前50名。25号2019年度国考报名进入第四天，截至24号18时已有超过18万人通过资格审查，不过仍有部分职位无人问津。专家提醒，已选定职位的考生应尽早报名，避免因遭遇报名高峰而产生不必要的麻烦。本次招录中涉及北京新机场的职位也受到舆论关注。在本次国考招录人数较多的职位，中国民用航空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北京新机场航站区派出所科员一直计划招录40人，截至24号18时，报名过审人数为48人。相比之下，同为北京新机场计划招录人数较多的货运区派出所科员一职，当下过审人数依然为零。由教育面对面主办的一举成名备战2018艺考网络直播活动将在10月27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上午9点开始。届时呢，高校招办主任、高考专家将为您介绍艺术类院校专业的招生细节、校考时间、考试内容、录取规则、报考政策、备考策略、就业方向等情况。您在家中就可以收听收看，直播过程中还可以提出您的问题，专家将现场解答。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50-7766 400-650-7766获取参与直播的方式。好了，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国务院今年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要在2035年让教师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由此可见，国家对教师这一职业的高度重视。今年，本市也在扩大师范生培养规模的同时，加大公开招聘力度和创新教师管理体制机制等，满足新时代首都基础教育发展的需求。教育学专业包含哪些类别？未来职业发展前景如何？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今天播出第六期，深度解析教育学专业。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如同刚才的预告一样，今天我们将要去说的就是关于教育学类的专业了。说到教育学，可能很多的家长考生还是会有点懵，这教育学跟师范一样吗？教育学学的是什么？未来就业又怎么样？将来考研容易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详细为各位做一个解析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高考研究专家李超李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首师大教育学院教育学专业的建设负责人张晶教授啊，两位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张教授是在电话连线啊，我们的这个导播还正在连线之中。我们呢先有请我们那个在我们直播间里边的这位嘉宾啊，来自于这个高考研究专家李超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说到这个教育学专业，其实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先给我们的这些听友们啊，这个尤其是这些家长们，高三的这个家长们跟学生们来普及一下教育学究竟是什么， 他干嘛的啊？ 其实呢，这个首先呢，教育学呢，它是咱们本科招生12个学科门类下的这个一个大学科门类。然后的话呢，细分的话呢，它可以分为两个专业类，一个是教育学类，一个是体育学类。相对来说，咱们家长谈论比较多的呢，是这个教育学类下边的5个专业。里边的其中的5个专业，一个是教育学专业，还有这个教育技术学，学前教育，小学教育，还有就是这个特殊教育。那实际上呢，这个教育学类一共包含8个专业，体育学类专业呢一共包含5个专业，那整个教育学这个学科门类呢一共包含13个专业。 嗯，就13个专业方向哈。 对， 所以在这个专业方向上其实设置是相当丰富的。那么对于我们很多的家长跟考生来说，会觉得那可选择余地也是比较大的，看起来应该就业情况会非常的好。但是呢，有些家长就会觉得说，这教育学专业跟师范又有什么差别？是不是我学教育学就能去学校当老师了，还是怎么样？因为建设教育学专业的这个院校基本上都是师范类院校，大家都会觉得我应该是进了这个学校我就应该去当老师去，但实质上是这样吗？ 实际上是这样子。首先呢，这个教育学和师范类呢，它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那个教育学是这样子，教育学的话呢，主要是里边那个教授的内容呢是这个研究这个教育方法和教育理论的。它实际上我们这个直白一点说的话呢，它是偏科学性、偏学术性的。而这个师范类的话呢，它是具体教授某一学科的这个知识，它是更多的注重于课堂上的实践。这两者呢，其实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这个教育学呢，去推进教学方法和教学理论，然后呢，咱们这个实际的师范类的老师呢，来去进行实践。 所以就是一个世界观，一个方法论。 对对对对。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有请这已经在线的这个首师大教育学院教育学专业建设负责人张晶教授来做客节目。张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刚才呢，我们这个请我们的高考研究专家李超老师也简单介绍了一下关于教育学的这样的一个定义。那么从我们这个首师大来说啊，教育学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尤其您又是学科的专业负责人，我们现在教育学专业在首师大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应该这么说啊，就是做教育学专业，或者说整个教育学院在师范大学里边应该是最重要的，或者是一个龙头的学院，是一个龙头的专业。因为实际上教育学专业，原则上教育学专业主要存在于师范大学当中。在其他的院校里边应该不存在。当然现在呢，是因为综合大学也要办一个也要培养师范生，或者综合大学也愿意办这个教育学专业，所以他们也会有一些教育学专业。比如说我知道的北大，他就有教育学院，清华大学也有高等教育研究院等等，他们可能就是面向高等教育、教育经济管理或者是一种研究院的形式。但是作为这个教育学院或者是教育学部或者是教育学学科来说，在整个师范大学里边，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龙头性的学科。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还想就刚才的这位老师的那个关于教育学学科与师范专业的区别呢，再做一个比较 深的延展。 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呢，我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学专业早期培养的学生是为谁呢？是为师专和中师培养师资的。 教老师的老师。 对，原来咱们有中师的时候，中师里边是不是也要有教育学的老师啊？然后咱们有师专的时候，师专里边是不是也要有教育学老师啊？那么他们的老师从哪来？是从我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学专业里边的专业的毕业生，他们毕业以后主要是去高师去中师和师专当教育学老师。但是自打2000年左右，我们国家叫做三级师范就并为一级师范了，也就是说所有的中师也取消了，师专也取消了，也就是小学老师和中学老师全部都由高等师范院校培养。说白了，小学老师也必须要具有本科毕业的学历的时候，所以中师和师专就没有了。没有了，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教学专业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也就是他的人才定位问题，这个时候才凸显出来。到底他应该培养为谁培养啊？ 应该是因为中小学没有一个教学专业，所以他应该怎么培养呢？这个时候才是大家开始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比如说作为我们首师大教育学院的教育学专业，我们也在考虑我们培养的教育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他未来的定位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也这其实还没成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 其实您谈到了这个以后，我们还有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对于家长来说，他们就会想，那既然这个中小学没有一个教育学的学科，那么将来我的孩子学了，比如说我们报考了首师大的教育学专业，那未来我个干什么呢？那经过这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延展之后，我们现在研究出来了吗？我们的方向定位是什么？ 我们自己专业的探索啊，这是我们首师大教育学院的探索。我们大概把我们的专业教育学专业的人才本科人才培养的定位在四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教育科学研究人才，就是说白了，进入我们教育学本科专业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将来并不想本科毕业就直接出去工作，而是想继续深造，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希望继续深造。他们想继续从事教育科学的研究，肯定一个本科是不够的，所以这是第一类人才，教育科学研究人才，我们要为他们的继续深造进行培养。第二类呢，就是教育行政管理的专业人才，因为实际上不管是教育的机构，中小学也罢，实际上其他的教育类机构也罢，他的从事的人员基本上都是学过教育，都是教育学专业毕业的，不管是本科、硕士还是博士，所以是从事行政管理。第三大类呢，就是也可以从事教育教学的专业人才，是中小学没有，所以像我们首师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学生进来以后呢，我们建议他辅修另外一个学科，我们主修的是教育学，他可以辅修中文，未来可以去当语文老师，可以辅修英语，未来可以当英语老师，他还可以辅修历史，他未来可以去当历史老师。所以我们也有教育教学这个专业的人才。当然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同学呢，因为他们原来考进来之前的学科背景就不错，所以他们也有毕业以后直接就去当小学老师的，也有这种啊。这是第三大类人才。第四大类呢，是我们这几年来发现确实应该培养的，就叫做教育事业传播与推广人才。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你看，我们有那么多的教育类的期刊杂志报纸，对吧？他们需要编辑吧，他们也需要记者吧。谁来做？当然还是应该对学校的人来做。所以还有一个推广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的 NGO 组织也是教育类的，就是学生可以去做教育创业。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人才定为这四个大方面，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的出路来说就相对比较宽广一点啊，宽广一点。另外一个还可以需要说的呢，就是我们首师大的教育学专业是非师范，我们现在叫非师范，可能未来我们还会招一个师范。对。 好，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您谈到了我们辅修的专业，我意识到就是不管是中文、英语还是历史，全是文科，那是不是我们学了教育学专业，如果想当理科的老师就不太合适了？ 比较难。实际上为什么比较难呢？是因为他们想去辅修的吗？有，而且确实有同学试过，但是主要是时间不足。因为实际上就是不管是数学也罢，物理也罢，尤其是数学和物理这两个学科，他们四年学下来实际上很紧张，就是时间上很紧张。所以我们这边学了教育学之后再去辅修数学，再去辅修物理的话，想辅修下来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原来有一个学生他试过，他曾经是八中的数学竞赛的学生，所以他的数学组织很好，他也尝试过，但是最后发现好像还是很难修满。如果我要拿一个数学的，同时再拿个数学的本科文凭的话，他的学分好像很难完全修满，尤其是在四年当中，修两年。 所以在这块的话，就是如果要是立志去学教育学的这些同学，又想给自己多一个傍身之计的话，还是以文科为主会比较好。 以文科为主的比较好，但是是这样的，理科的同学呢，我们也特别愿意让他们来。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教育科学研究，就这些同学他一个是就是凡是辅修的，实际上基本上未来是想当老师的，就是教育教学专业人才。但还有一些呢，未来他未必想当老师，他想做研究。所以想做研究的话，那么他高中学文学理都是可以的。因为未来做教育科学研究的时候，既需要他的文科功底，也需要他的理科功底，而且 就目前的教育科学研究来说，越来越重视实证研究。所以有良好的理科功底的话，他做教育统计、教育实验，用着大量的这个数据的统计和分析的话，那么他非常的拿手。对，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同学，他们因为这方面做得很好，所以他们最后，比如说咱们现在高考要做教育评价、做教学评价的时候，就得要这样一些理科功底很好的同学，然后继续深造做教育评价的研究，未来他有可能就是去这种教育评价的中心从事相关的研究啊等等，就是这样。 嗯，也就是很欢迎其实理科生过来报考咱们的教育学这样的一个专业。那么在 文理兼招 因为新高考这块就不存在文理了啊，就是在选考科目上咱们是不是没有限制？ 科目没有，对，我们没有限制科目，就是为了不要限制他们，只要他们自己愿意我们都没有限考，没有限考的科目，什么科目都可以的。 这其实对很多考生来说是减少了很多的负担啊，可以把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报考志愿之一。但是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首师大来看的话，我们现在的教育学专业就业方向跟比例是什么样子的，包括这个出国以及继续深造的这样一个比例。 哦，这是我们的优势了。我们当然为什么有这优势，首先啊，我们这个专业的人不是很多，我们每年大概控制在30人。 哦，小班。 对，小班，所以我们的整个的培养理念就叫精致化培养，或者叫精细化培养，就是完全的把每一个孩子都当宝贝那样的去培养。 嗯， 孩子们大一进来的时候是在良乡，但是大二就回到我们的校区里边。对，然后就是给每个孩子都配备导师，就本科生的成长导师制，我们一直是在。这么多年一直是都在做，就因为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做，所以我们大概从08以后吧，就是我一直在做专业负责人，我们的整个的叫做考研和升学率在学校里边一直是属于名列前茅的这种状态。其中有几年基本上就是第一的，就说去年和前年吧，我们基本上去年大概是50%多考研升学，会有一半以上考研升学。再往前一年的话，那就更不得了，65%，也就是意味着2/3的学生要么出国了，要么读研了，当然读研当中既包括保研的，也包括考研的。当然这些考研当中既有考学术硕士的，也有考专业硕士的，就是专业硕士他们可能就是因为辅修了中文，所以他们考语文专硕，因为辅修了心理，所以他们考的是心理健康教育专硕等等等等，这些都算在一起。所以我们教育学专业在整个全校的这个考研升学率的这些年当中一直是属于名列前茅，所以一直也得到学校的奖励，就是这样。 其实您谈到了这个以后，我就注意到几个细节。第一个就是在专业硕士上，就是如果要是大家想有一个方向的话，会在硕士这块去做一个选择。另外呢，在专业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延伸上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继续向上攻读教育学的硕士跟博士这样的一个，咱们有博士点吗？ 对，我们不仅有硕士点，而且有博士点。我们的硕士点就是一级学科硕士点，然后博士点也是一级学科博士点。我们既有专业的硕士点，然后从今年开始我们也有专业的博士点，所以我们的硕士和博士都齐了。而且还可以再多说一句，因为我也经常对我们进来的大一的学生说的，就是我说我们这个教育学院可以叫一个研究型学院。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本科才招多少人，就是30人，但是我的硕士一年就招60-70人，我博士再加教育博士的话也能招到30多人，所以我就对我们的学生当然是一种鼓励了，就是如果学生进来的话，他们想深造，那么有的是条件，就非常好的平台深造。他们不想深造想工作，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课程设计里边安排比较多的能力培养的实习见习的这样的机会来为他们服务。所以你像我们专业的招生这几年确实是不断的变好，尤其像今年的6月份，我们在就是每年的招生咨询我都会去的啊。今年的招生咨询的很多家长来的时候是冲着什么呢？冲着第一，我们首师大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就来了。第二，冲着我们教育学科是学科评估 A 减。这可不容易啊！ 是的， 在 A 大类里边，我们是 A 减啊，就全校只有5个学科在 A 减， 是我们就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我们首师大的教育学科在全国大概排名前五了，就是啊，就很靠前的了。 嗯， 所以就是来咨询的人也多，所以想来报名的人也特别多。 好的，因为时间原因只能先聊到这儿。那也今天非常感谢张京教授对于整个首师大的相应的教育学科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包括这个就业以及升学，听得出来信心满满啊。张京教授，感谢您。那我们到时候有机会再请您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介绍一下教育学科好不好？ 啊，谢谢谢谢。我再说一句话啊， 您说， 就是欢迎广大的考生积极报考我们首师大教育学科。 好的好的，谢谢您。好，再见。 嗯。好， 再见。嗯，最后两分钟的时间，能不能再说一下，比如说在京招收的教育学专业最低分大概是在什么情况？ 是这样子，这个其实在京招收的话呢，主要教育学的我们说的这个前边的这个两个学校，因为本身招教育学的学校也少嘛，一个呢是北京师范大学，它在理科的话去年招收的这个学校进校分是663分，大概的理科排名是1394名，啊，文科的这个分数要求呢是662分，啊，在文科的排名呢是358名。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首都师范大学啊，去年的话呢，在理科的话呢，分数是574分，对应的北京市理科排名的话呢，是11000。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高压系统作用，扩散条件有利，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25到50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一级优，其他地区为二级良。听众朋友，根据生态环境部的通报，2018年的8月份北京市平均降尘量为每平方公里 5.5吨，环比下降了 44.4%。 那么这个得益于一方面呢，是北京市城管执法系统对于施工工地大气类的违法行为加大了执法力度，立案2644起，罚款是1400多万元。另外呢，北京市环保系统一共检查了渣土车的尾气排放超标696起。北京市住建部门对44家扬尘企业问题进行了通报批评，对于情节严重的8家企业停止在京投标30天至90天。另外呢，北京市城管委通过北京市建筑垃圾车辆运输管理系统向各部门移送了287条违规线索，反馈率达到了99.65%。北京市